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给您介绍的人物是著名影视演员黄磊。黄磊除了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位影视明星之外，他还拥有很多种身份，比如导演、编剧、歌手，同时他也是一名教师。黄磊1990年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同年出演了陈凯歌执导的电影《边走边唱》。1996年凭借电影《夜半歌声》获得了第三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男配角奖。1997年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同年发行了第一张音乐专辑《边走边唱》。1999年出演了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在当中饰演徐志摩。2011年凭借在电视剧《婚姻保卫战》中饰演的徐小宁一角，不仅获得第一届亚洲彩虹奖最佳男喜剧演员奖，还因为这部戏成功的从文艺片的角色转型到了都市剧的角色当中。2016年他在关注青少年教育题材的电视剧《小别离》扮演帮员，再次以好爸爸好丈夫的形象走进大家的视野。那么黄磊究竟是如何从荧屏上的文艺男神蜕变成现在的温暖好男人的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他在《人间四月天》里边走边唱，用夜半歌声慨叹人生似水年华。他在《婚姻保卫战》中四世同堂，小别离后终于等到橘子红了。他是无数观众喜爱的明星，也是众多学子尊敬的教师，更是妻子女儿信赖和依靠的好丈夫好父亲。本期节目为您讲述集演员、导演、编剧、歌手、教师多重角色于一身的暖男黄磊的故事。 1971年黄磊出生在江西，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江西人，因为他祖籍是江苏南通，爷爷奶奶、叔叔姑姑、父亲都是南通人，父亲的其他亲戚也都在南通。他的母亲是一位湖南人，外公外婆、姨妈、舅舅在湖南。黄磊大部分的童年却是在北京度过的。1976年底，黄磊跟随父亲迁居北京。那个时候黄磊家住在朝阳门外芳草地的平房里。黄磊在黄小厨的美好日常中描述的那个少年的自己是这样的：用稻草缠绕木棍，上面插满了糖葫芦，有个小朋友穿着一双黑色灯芯绒面的棉鞋，鞋底是防滑的，如果是塑料底就常会在北京冬天的街上滑一个大跟头，蓝色棉猴的两个袖口被自己的鼻涕擦得锃光瓦亮，举着糖葫芦走在街上，那个人就是年少的黄磊。黄磊的父亲是一位演员，父亲对于黄磊开启戏剧人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小时候的黄磊并不喜欢演员这个职业，那个时候 黄磊和姐姐很难在晚上见到父母，因为下午四点多钟他们就要去后台准备演出，到了夜里才会迷迷糊糊地听到爸爸妈妈回来。上学时候的黄磊数理化成绩很好，围棋也下得好，所以他很希望从事一个和表演演员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的职业。可在高中分科的时候，父亲和老师串通好了，把黄磊调到了文科班。为此他有一段时间里非常沮丧，父亲跟黄磊谈话，想让他去考北京电影学院，希望他去试一试。考试那天，家住朝阳门的黄磊和父亲一起骑着自行车从朝阳门外骑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在黄磊进入考场前，父亲对他说，这个学校里有很多老师我都认识，所以就不到里边去给你送午餐了。当黄磊进去考试的时候，父亲骑车十几公里回家吃饭。当他考完试出来的时候，父亲又已经骑着车返了回来。他一出考场就看到了父亲，旁边一辆自行车躺在草地上，父亲正抱着保温桶等着他呢。那是1990年，54岁的父亲回家亲手做好了饭菜，一样一样的摆在了草地上，看着黄磊吃完。就这样，那一年黄磊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他也记住了父亲对他的传承，有艺术，有美食。同年被陈凯歌导演看中，出演《边走边唱》中第二男主角。这部电影还入围了戛纳影展，黄磊也由此崭露头角。在后来接受采访的过程当中，黄磊说过，自己不是没有膨胀过，只是在红之前就已经尝过了失落的滋味。在拍完陈凯歌导演的《边走边唱》之后，黄磊感觉超级良好，他觉得自己很快就可以是大明星了。可是他等了四年，什么也没等到，即便是出门走在大街上，也没有什么人认识他。直到本科毕业的那年暑假，有两个电工拿着他的证件照到家里来找他签名。原来是黄磊的爸爸说他拍过电影，这两位电工就想来蹭个签名。至于他拍的是什么电影，电影里演的内容是什么，黄磊又演的是谁，那两位电工通通不知道。签完名之后，黄磊大哭了一场，从此打消了他的明星梦。黄磊说，也就是从那天开始，他才明白了，他应该很冷静地去看待自己，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更不是一个理所当然能够成为明星的人。他要去面对生活的价值，而不是一个明星的概念。黄磊还说，他自己最感谢的就是那两位电工，让他明白了这个道理。1995年是黄磊收获的一年，他首先出演了电影《夜半歌声》，让更多的人从影片的热映当中认识了他。这一次可真的是爆红了。红了之后的黄磊不再把自己当成明星，当成偶像。与此同时，当时的风华唱片公司的老板偶然看到了这部电影，他认定黄磊是可以出唱片的，就找到了黄磊，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找他，最后与他正式签约6年。也是在同一年，黄磊在读研究生期间担任助教，与他现在的夫人孙俪一见钟情。从此之后，两个人就在爱情的道路上边走边唱。 已经很习惯从风里向南方眺望，隔过山越过海，是否有你忧伤等待的眼光，有一点点难过，突然觉得意乱心慌，冷风吹痛了脸庞，让泪水浸湿了眼眶。其实也想知道这时候你在哪个怀抱，说过的那些话，终究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总有一丝愧疚，自己不告而 潮，但往事如昨，我怎么都忘不了。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空荡荡的路上铺满了迷惘，心甘情愿的挣扎，百感交集的盼望，终究还是一样换不到你想要的收场，不是吗？ 听完了刚才的这段黄磊演唱的《边走边唱》，我们仿佛觉得黄磊在大伙儿的心中就是诗一般的美好。第二年，黄磊发行了他的第二张音乐专辑《我想我是海》，同名歌曲《我想我是海》 MV 的女主角也是他现任的妻子孙俪。1999年，黄磊又出演了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在其中饰演了徐志摩。在网络的电影平台当中，很多朋友对这部剧进行了评价。剧评中有这样一段说道，徐志摩和黄磊就傻傻的分不清楚了，他的目光，他的话语，他的泪，他的烟，不感动需要狠狠心才行。也许因为黄磊我会更加喜欢徐志摩，也许因为徐志摩我才更加关注黄磊。黄磊说徐志摩是他最难忘的一个角色，我说是黄磊让徐志摩在大家眼中生动起来。就连黄磊的老师齐世龙也说，黄磊身上就是有那么一种像徐志摩一样的忧郁。2010年黄磊发行了他的第三张音乐专辑，名字叫等等等等，同名的歌曲也让当时的歌迷们耳熟能详。就在专辑《等等等等》发行的这一年，黄磊与周迅主演了电视剧《橘子红了》，在其中饰演荣耀辉。这个时候的黄磊与曾经的那个长发的文艺青年相比，已经有点发福了。黄磊从来不把自己的帅当回事儿，他当然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在乎自己的外表和身材。之前有很多人说黄磊是青春偶像，问他最喜欢自己身体的哪个部分，他说他最喜欢的是自己的头脑。为了证明这一点，黄磊30岁以后开始写剧本当导演。2002年至2009年，黄磊先后演出了陈凯歌的首部电视剧《吕布与貂蝉》，在其中扮演了吕布，自编自导了第一部电视剧《似水年华》，并发行了同名专辑《似水年华》，出版了个人随笔集《17楼的幻想》，自编自导自演了电视剧《天一生水》《夜半歌声》，与袁泉、孙俪、何炅、谢娜、喻恩泰合作演出了赖声川的经典话剧《暗恋桃花源》，在剧中饰演了江滨柳。另外他还出演了根据老舍先生经典作品改编的新版电视剧《四世同堂》，在其中扮演了齐瑞轩。在黄磊马不停蹄却不急不躁地演绎着自己的角色， 开拓着自己的领域的时候，他个人的生活也没有落下。他的妻子孙俪怀孕了，想好好的陪陪老婆的黄磊就索性有一段时间不拍戏，专门和孙俪在一起待产、生小孩、坐月子。在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道，一年多吧，他陪着妻子吃吃喝喝很开心，所以就胖了差不多30斤。那个时候两个人有一张合照，都胖得像个球。黄磊还调侃自己说，比孙俪更像怀孕的那一个。网友们评论说，原来世界上最浪漫的事就是陪着你一起慢慢长胖。是啊，陪老婆生小孩是体贴也是潇洒，为了家庭甘心放弃一些东西，能够做到的男人又有多少呢？而且胖了之后黄磊也很豁达，爱不了戏，反而还因此转型了。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2009年，赵宝刚导演找到黄磊拍《婚姻保卫战》，这是一部轻松的都市剧，跟以前的文艺片是完全不同的感觉。黄磊说，这部片子帮他找到了演戏生涯的第二春，让他学会了面对镜头嬉笑怒骂。当时和黄磊一起拍《婚姻保卫战》的是师妹袁丽，听说黄磊拍搞笑角色的时候，他还觉得很纳闷。袁丽觉得当时在学校里的黄老师是高高在上的呀，怎么会演这种婆婆妈妈的角色呢？可是黄磊觉得这样的角色才有人情味儿。他说以前他演不了喜剧，因为太爱护自己了，但现在他已经把自己豁出去了。之后就是一系列的温情好男人的角色找他来演了。2010年，黄磊正式出演了赵宝刚导演的电视剧《婚姻保卫战》，在其中扮演徐小宁。2011年，他又在赵宝刚导演的电视剧《男人帮》中扮演了罗书全。2012年，他还出演了电视剧《夫妻那些事儿》，饰演唐鹏。2013年，黄磊又出演了电视剧《我爱男闺蜜》，在其中扮演了方俊。而黄磊的身材也就跟着这些所谓婆婆妈妈的角色们一起胖着。当时拍《我爱男闺蜜》，他为了变成那个有点挫败感的暖男形象，还特意增加了15斤体重。有很多人，包括好朋友汪俊，都希望黄磊可以瘦下来，再去演一些会被女粉丝奉为男神的角色。但是黄磊并没有，他很坦然地接受了自己是个小胖子这件事。他觉得40岁的人就要有40岁的样子，自己一个中年男人还那么长发飘飘的，会让人感觉到很奇怪。黄磊在一次接受采访当中真诚地说道，自己终于开始拥有了贴近生活的暖男形象。他觉得自己刚刚离开一个瓶颈，过去他演了好多民国小生，很文艺，然后他开始接触现代戏，接触喜剧，现在演的生活戏多一些，比较贴近大家。比起那个长发飘飘、眼神空洞的文艺青年，黄磊越来越真实，并且更加符合他的生活状态了。最为关键的是，他认为自己出演了这些角色更加贴近了观众，观众们也越来越喜欢他在这些剧目当中饰演的角色。渐渐的，大家也发现已经分不清戏中的黄磊与生活中的黄磊到底有哪些不同了。因为黄磊自己也渐渐意识到演戏和生活是分不开的，正如他对孩子的爱、对妻子的爱、对朋友的爱，那才是他创作的动力。2014年，黄磊带着女儿多多参加了湖南卫视热播的节目《爸爸去哪儿2》。女儿多多的多才多艺、大方懂事，让许多观众喜欢上了这位小才女。当多多用流利的英语和小朋友交流的时候，当多多以姐姐的身份关心着身边的弟弟妹妹的时候， 当多多遇到事情不着急，有条不紊地处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多多自己，而还有家庭、父母带给他的影响。有一期节目当中，孙俪去看望黄磊和多多，节目组希望妈妈给爸爸和孩子做一顿饭。孙俪虽然很用心地在做，还是看出满手的生疏。那生疏是幸福的，因为孙俪说，黄磊是一个很有家庭责任感的人。那么很有家庭责任感的黄磊私底下喜欢做些什么呢？没错，就是做饭。黄磊说他不愿意孙俪下厨房，因为害怕他切到手，所以在家里的时候饭都是黄磊做的。他最喜欢的就是每次做一大桌子的菜。最夸张的是有一次过节，黄磊做了六家人的饭，不仅海鲜牛排样样都有，还在桌子上撒满了玫瑰花瓣，比外边的餐厅还要丰盛。看到黄磊在微博上晒食，网友们就会评论说，家里有个会做饭的男人真是各种浪漫呢。这几年黄磊演的戏几乎是越来越好看。2015年他与宋佳、李雪健主演的电视剧《嘿老头》，今年走进我们视野的那个柔情的男人方圆，这个角色也再一次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喜爱。黄磊说，他之所以接这个戏，是因为最近参加了不少告别宴，同龄人家的孩子基本都到了出门上学的年纪。前几天在一个好哥们办的宴会上，即将送孩子出国的爸爸哭得眼泪失控。虽然女儿出生较晚的黄磊还不必经历这些，但那份不舍却让年过四十的他感同身受。也许人到中年，黄磊这几年突然开始思考很多以前没有想过的问题，别离的感觉也悄悄地逼近了。所以当接到小别离的剧本之后，黄磊二话不说就同意了。他说这部戏和他前年拍的《嘿老头》一样，都使他发出了对现阶段生活的真实感触。很多人觉得小别离只是在探讨教育体制问题，时不时的还能甩出一些饶有趣味的包袱，但黄磊觉得这部剧更深沉的，甚至不无几分悲哀的底色，其实是在剖白父母子女的关系。可能是因为戏里戏外情绪的恰好相合，黄磊在拍摄相关剧情的时候不自觉的就会真情流露。与黄磊合作了《男人帮》《夫妻那些事》《我爱男闺蜜》等作品的导演汪俊就说，他对黄磊因为戏中的女儿朵朵出逃而发飙的那场戏印象非常深刻，那感觉甚至可以用震撼来形容。汪俊说，真的好多年没有看到他这样演戏了，平时嘻嘻哈哈的那个劲儿一下子就没了。人有时候因为懂得了结局，才会格外珍惜路程。既然注定要离开，那过程就应该是美好而温暖的，不应该悲凉伤感、浑浑噩噩。在黄磊参加完朋友那次告别会之后，回到家里就和妻子孙俪说，多多18岁之前绝不要把他送出国，我们一家人这几年一定要在一起，相互守护着彼此。江湖人称黄小厨的黄磊最喜欢的可能还是给家人做饭，他用一顿顿的美食串起了家的味道。生活种种不一而足，这些小幸福是当下的黄磊最为珍惜的。最后让我们用黄磊演唱的那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我想我是海》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天的大海，心情随风轻摆，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我是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敲开，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